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给大家说一个耳朵与尾巴的故事哈。耳朵呀是个人名，尾巴也是。这两个名字呢是我们俩在见面的第一个晚上一起回寝室的路上商量好的。原因是这样的，耳朵属狗是2月中旬的生日，尾巴属猪是9月末的生日。于是呢尾巴对耳朵说，哈哈，你刚好是狗脑袋，我呢刚好是猪屁屁。可是说完俺们都很郁闷，因为无论是狗脑袋还是猪屁屁好像都有伤大雅。俺俩经过十分复杂的论证，最后一致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根据以点带面的原则，鉴于耳朵是狗脑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音韵和谐，所以用耳朵取代狗脑袋。鉴于九月基本属于猪屁屁与猪尾巴的交界处，根据四摄五入的原则以及首尾呼应的审美要求，把猪屁屁更名为尾巴。原本只是一个玩笑哈，没想到的是啊，从那一天以后的整整四年里，耳朵与尾巴竟成了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固定的搭配。无论老师还是同学看到耳朵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地问上一句，尾巴呢？反之亦然。耳朵和尾巴是一对好搭档。说到给学院办迎新晚会吧，在台下耳朵管统筹调度，尾巴呢负责节目业务，耳朵呢保证每一个环节有条不紊，尾巴呢保证拿出精品节目。在台上呢，尾巴排音乐之声，耳朵呢就是 Maria 老师，而耳朵呢要是唱校园歌曲的话，尾巴就原创了。说到考试嘛，耳朵负责打探小道消息，外加粥铺西施，也就是负责给大家熬粥提神的那位同志。耳朵妈妈是个营养师，估计耳朵在这方面是比较有天赋的。而尾巴呢，就负责整理提纲啊、笔记啊，外加陪读，气得我们的耳朵同学不少英文单词还有国际关系史的知识都是在洗脚的时候记住的。耳朵与尾巴就在山东济南一起生活了四年，耳朵家就在济南，所以他经常带着尾巴回家蹭饭。尾巴到现在啊，都很想念跟叔叔阿姨、耳朵还有雪儿啊，雪儿就是耳朵的那只宝贝狗。我们几个人呢，在早晨一起喝粥、啃大饼的日子，大概是上上个月吧。耳朵告诉尾巴，他已经在山大直博了。尾巴很高兴啊，说咱家姑娘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哈，该给耳朵准备嫁妆了。尾巴告诉耳朵，自己呢找了一份兼职，做得很开心。耳朵说咱家孩子长大了呀，于是就问具体做什么。尾巴说给小朋友讲故事、唱儿歌、跟他们做游戏什么的。就在尾巴说的津津有味的时候啊，电话那头传来了耳朵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俺收回刚才那句话哈，咱家孩子还在上大班呀。我晕。